我们在镜头上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由梁朝伟扮演的陈永仁，满脸惊愕，不知所措地看着被从高楼扔下来的黄色的遗体，这个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好吧，为什么一开始有这样的一种颇具伤感的表述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来谈一谈侦探和推理小说悬疑文学当中的警察形象，警察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的是侦探们，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轻松的话题啊。当然其实侦探们他们在小说里面所办的案子一点都不轻松，不过呢这些侦探们都是赢家啊，都是人生赢家，他们不单侦破了错综复杂的案件，抓住了狡诈刁钻的凶手，那个可以说是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受害者一个清白，为受害人报仇雪恨。而且呢他们解开的这些谜题呢至今都是广大侦探小说迷们传颂不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段落。不过与之相比呢，今天这个话题就略显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呢是警察们。哦，警察们这个形象我相信很多非常喜欢或者是迷恋侦探推理小说的朋友们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就是在这类小说作品当中的警察形象都是蛮尴尬的。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介绍三位小说里的警察形象。我们说清楚是小说里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的警察形象和现实中的警察没有关系，大家不要对号入座，也不希望某些朋友会因此而带节奏，这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这里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你看给自己自封了一个挺尴尬还挺搞笑的形象啊，警长立新。那坐在我身边不远处呢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非常聪慧的一位小姐姐，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我们也可以亲切地称她为呵呵烟。好吧，呵呵烟你好。 好，老师好，大家好。 啊，今天呢由这个我们两个人给大家来讲警察们。正如我刚才所说，在侦探推理文学当中，警察这个形象呢，其实呵呵烟他用了一个词汇，我觉得用得非常准确，叫做陪衬。就是在侦探们啊，首先侦探小说里的侦探绝大多数都没有公职，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严格意义上说多半他们不担负着必须要侦破此案的责任，没说嘛，他们不是公务人员，他们也没有这个义务啊。当然这当中呢有些侦探是基于兴趣爱好，比如说像福尔摩斯，有的呢是受人之托，比如说像这个 Hawker Polo， 也有的呢确实是迫于生计，比如说这个菲利普马洛啊，这些著名的侦探形象。但是呢在这样的小说里面，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当中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啊，不，有警察的形象，但是警察不是主角，不是主人公，他不站在舞台中央。哎，警察绝大多数情况呢是大概是这么几类吧，我先总结一下，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那么呵呵烟来给我更正好不好。首先一类警察呢是来搅局的，就说呢本来侦探呢很聪明，他正在寻着蛛丝马迹接近真正的凶手，可是警察呢这个他傻傻都分不清，到这儿来以后呢他一通这个乱搞，然后给这个到处的这个去这个用他的那个理解很粗暴的简单粗暴的去进行所谓调查，结果打草惊蛇，这是一类。这一类呢其实呢用这个厨师 做菜做饭的这种术语来说呢，应该属于麻辣这类的调料，哎，就是为了增加这个火爆的气氛，让读者看了之后，哎，更加的觉得这个特别揪心，特别紧张。这只不过是侦探小说家的一种技法手法而已。其实呢，和我们说对于警察的公众形象的认知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一种警察形象，在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就是呢，他是陪衬型的啊。他陪衬呢是陪衬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在伴随着这个侦探去这个问询呐、啊，去调查呀、啊，去取证啊这个过程，但是呢，他永远get 不到那个点。哈，永远找不到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的点。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当真相大白之后，当侦探指出来真相只有一个，杀人凶手就是你，这个时候警察上前说你被逮捕了。对，他只不过是走了这么个程序，也有这样的形象，好吧。要这么说起来的话，那么也许有朋友会说，那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变得索然无味了呢？我们在介绍的是侦探推理小说影视文学当中的完全意义上的配角打酱油的人吗？也不然。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三位警察形象。刚才我说了，其实呢，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警察形象是侦探推理小说草创时期刚刚出现以后这个警察形象。那到后来警察形象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演化的，也有的侦探推理小说家把警察作为他们作品的主角，而且呢这个警察呢应该是集合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警察和所谓的这个各种小说里面的一个侦探的，应该说把他们的特点都集合起来了啊。就所以呢，就是这种警察兼具了侦探和警察的人设。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警察，这种警察呢是出现在更多的还是当代的，就是类似像犯罪文学，更多的是社会派的作品当中的警察形象。这个警察形象呢就相对而言呢比较的灰色，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在这个钱德勒的作品当中，那个警察形象简直是一塌糊涂。也许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跟我们理解的这个或者是坊间大家所传的，因为当然我们也并不了解了，就是说坊间大家传闻的美国警察的形象，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影视剧里面的那些警察形象相去甚远，简直这些在钱德勒啊，当然人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真正的美国人和美国作家，但是在他的笔下的警察绝大多数都不是好人，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滥用执法权，甚至于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这个脚踩黑白两道，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些词儿全用这儿了哈。那么这当然也是事实，不然的话作家怎么会写呢？好吧，那么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警察形象就好像不是那么光鲜，不是那么光彩啊。还有一种类似的这种警察形象在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就是矛盾型的警察。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就是可以叫教科书式的警察形象。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展示的就是这类作品当中的三种警察形象。第一种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种侦探小说家塑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咱们姑且不论，但是呢应该说是小说家心目中的经典警察形象。这个形象呢就是日本的侦探小说大家东野圭吾笔下的加贺恭一郎君啊，加贺君。一会儿呢喝喝烟给大家介绍他的加贺君，他欣赏的算不算欣赏啊，比较欣赏的这个加贺桑。哈哈，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位中国香港警察，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无间道，不过不是无间道一，而是无间道二里面的黄 Sir。 我们简称他是黄 Sir， 他的全名叫黄志成，是中国香港特区西九龙警署重案组的督察黄志成警官。他的故事，第三位警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位警察，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形象是我们认为的叫做教科书式的警察形象，就是中国作家雷米笔下的系列侦探悬疑小说《心理罪》当中的警察警官台伟。这三位谁跟谁都不挨着，好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取这三个人呢？有我们的道理和考虑，好吧？那么咱们抓紧时间，还是先由这个呵呵烟给大家介绍加贺警探、加贺警官。还是老规矩啊，大家收听收看节目，通过这个 FM98.2 可以通过一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那包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没有问题。不过呢，在这里我们更希望的是你来关注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追案组，一起来追案，一起来烧脑。在这样一个稍微有点冷飕飕的秋日的午后，好吧，那么由呵呵烟开始给我们带来他心目中的加贺。有请，开始吧。 就是加贺恭一郎，他是一个39岁的大叔。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就只要对东野圭吾的作品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东野圭吾手下两大主角系列主角之一的，就是和汤川学一起经常被相提并论的一位警探。但是汤川学他很明显他在吸粉方面做的比加贺要成功很多，因为他人设就是非常的美型，非常的智慧，就永远是所有人都是找不到线索的时候，他能一下子跳出来说啊，凶手就是谁谁，他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但是然后所以就在他的这个光辉下，感觉加贺警探就稍微好像显得就是逊色了一些。但是其实加贺他也有自己的魅力。就像有读者评论到，如果说侦探伽利略汤川学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外飞仙式的人物，一个天才，那么加贺恭一郎就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可以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人。然后 刚才这个呵呵烟介绍的这个汤川学呢，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包括听众经常听我们节目，或者是你经常来阅读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特别是东野圭吾的忠粉的话，你对汤川学绝对不陌生。那他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那个嫌疑人 X 现身里面的那个侦探。不过呢，汤川学和加贺警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的职业，他不是职业的警察。他是个老师，是个大学老师，是教数学的吗？ 好像是教物理方面 啊，教物理的。对，所以呢汤川呢这个办案子其实是副业，而且呢他一般来说是在警察一筹莫展这个侦办的案件的过程当中进入死胡同的时候呢，他才出来对这个警察前一段时间得到的证据指点一二，然后给出他的结论。一般的情况下汤川是不会直接来出手，包括进行调查他都不会。我们看过那个嫌疑人 X 的现身里面，汤川之所以在那起案件当中就是参与的比较深，甚至于他直接和这个嫌疑人面对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嫌疑人叫什么来着，那个人叫 食神。 对，食神是汤川的学同学，是他的学兄吧，应该是师兄吧，是他的师兄。对，所以呢由于这个原因，就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惺惺相惜，他知道食神。所以在这个案件发生不久，汤川偶然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警察朋友跟他谈起这起案件，并且向他征询意见的时候，他偶然得知就是食神也牵扯在其中，结果他第六感他就认为这个事情跟食神有直接关系，所以他才会后来才会那么深入的介入这起案件。按说来讲这个其实是个常识，我们知道 不管是日本还是哪国家，包括中国什么之类的，这个警察办案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让平民直接参与的，平民顶多是会提供证据啊。是东野圭吾写的是小说，他不是在写新闻报道，对吧？我们可以说跟现实有距离，但是小说也得讲究真实性啊，否则的话读者会说，那你这个穿帮了，你这个完全就不真实了，你不客观了。 OK， 所以呢这个汤川和加贺在这点上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就不太了解刚才那个赫赫烟讲到的，说汤川的吸粉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加贺，这个是为什么？那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听赫赫烟继续来谈他心目中眼中的加贺警官吧，好吗？ 就是关于这个吸粉能力的话，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人设方面的问题。因为汤川学他的设定就是一个天才，他总是以一种非常潇洒的姿势，就是出现在对于案件一头莫展的我们的警官的面前，然后就以非常潇洒的姿势来解决这个案件。就是这点就是非常的吸粉。但是加贺的话，他就在这方面会表现得比较内敛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警探，就是破案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不会说，就是他只是在贯彻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破案。并且他的人设就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步出版简介里面对于加贺恭一郎的形容，就是里面就突出他是什么身形高瘦，然后五官轮廓明显，双眼深邃，笑容爽朗，目光犀利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形象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在脑中就构想出一个比较普通的这样一个警官的形象。虽然说那个日版的电视剧和电影是找了名演员阿部宽大叔来演这个形象，所以就让他多了一些姿彩，但是其实你要光看小说的话，可能觉得就这样子带过去了，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常见的在我们身边也可以找到的这样一个警探的形象。 不过说到这儿呢，赫赫烟这番话呢让我也是深有感触。其实呢，在即使是日本的这个传统的推理小说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警察形象，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涉及到这个作家他在创作的时候呢，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你一起案件发生了，首先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或者说最早到达现场并且开始展开调查工作的，那一定是警察，那不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人，对不对？所以呢这样来设定的话，那么警察其实是就在侦探小说里面是根本就迈不过去躲不开的这么一类人。之前呢，之所以有的作家对小说里的警察形象不太友好，不太恭敬，有时候开他们的玩笑揶揄他们，或把他们的形象搞得有点那个搞笑，甚至于包括这都影响到了儿童文学作品。我不知道赫赫烟知不知道有一个那个叫《丁丁历险记》 啊。我知道， 对，里面那个杜邦和杜邦兄弟那不就两个警察吗？那搞得那么可笑。当然他没有恶意，可能他会觉得是不是说警察办案子一定要按照程序按照规矩来，而很多的侦探，更多的侦探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往往不按牌理出牌，读者更喜欢这种不按牌理出牌，能够让他们眼前一亮，或者是突然之间就很惊悚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其实正如刚才这个赫赫烟所说，在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有大量的就是这种中规中矩的职业警察的形象，真正指望这些警察完全脱离开法治的轨道，完全脱离开他们职业的操守和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去办案子，那就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的那个警察了。我们先不说他啊，我们先说现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加贺警探。其实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我都忘了大概是什么人写的了，一本日本的侦探小说。小说一开始是这个一个老警察，他在日本已经是警部了，按照这个警察的警衔他的级别来判断呢，他其实跟我们后面要介绍的黄志成是一个级别， 黄志诚督察他是警部，警部就应该是比较高中高层的这个警官了。我们想让日本的公务员应该是收入还是可以的，对不对？结果呢，他这小说一开始就写到说，他因为他老家是乡下嘛，乡下来了个老同学还是老熟人，就是这个北京人叫发小，就是好朋友，从小的那个好朋友死党，来东京来出差，说给他打个电话，说你要不然出来咱们聚一聚。然后两个人就出来聚，聚的时候呢，这个作家特意写道，因为人家来，当然你是警察是地主，我要请你吃饭，对不对？结果说特别要说到他们两个人吃的是快餐，然后呢两个人还在那儿就是各要了那个日本人喝那个一听的那个听装的啤酒，各要了一听啤酒。那么这个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这个警官还问他的那个老同学说要不要再加点啤酒啊，老同学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已经够了。其实是觉得呢，你看你是个公务员，肯定你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请我吃饭，不可能吃大鱼大肉，两个人吃的是快餐，就日本的那种快餐叫便当啊。 啊，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能够展现出警察生活当中真实的一面。 嗯， 啊，就是，好吧，那继续吧。加贺在你说到的这个系列作品当中，他有什么让你觉得过目不忘的东西吗？ 嗯，然后，如果要表现加贺他这种他的一个特点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在《新参者》里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有人会因案件而留下心理创伤，他们也是受害者。”刑警的职责就是寻找能够拯救受害者的线索，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是以这个作为他的行动方针来破解案件的。他不仅关注于是就是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然后凶手是怎么样解决掉了受害者，他同时也关注就是在受害者和凶手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这个案件有没有对他们造成一些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说他是一位非常有人性关怀的一位警官，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像在他比较有名的两部作品，就是恶意还有新参者里面，都是在案件一筹莫展，恶意里面是那个时候案件都已经落下帷幕了，然后新参者里面是恶意就不是新参者里面是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四处走访街巷，然后开始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就看起来是很不像一个警官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通过跟别人这些聊天，然后解决人家的家庭纠纷，他要通过这种小事最后找到了这个案件的真相，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嗯，这是刚才赫赫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加贺。这当中呢可能有些地方呢我们是不便于过多的剧透的，倒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毕竟就是可能对东野老师的这些作品呢也不是人人都那么的了解，所以呢这个给大家留点空间吧。那么再过一会儿呢，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位警察，不过得看时间啊，因为其中的有一位警察可能非常的占地方，呵呵，因为他的故事太曲折太复杂了。好吧，下一时段呢，我们的午夜侦探社继续今天的话题，侦探小说悬疑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警察们。广告之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来烧脑破案。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但刘建明是由这个曾志伟扮演的香港黑社会老大韩琛派到香港警队内部做卧底，了解警方打击黑社会的动向，探听虚实的这么一个人。这是无间道一，这可能要把前传先简单的交代一下，因为这个故事说实话啊，要是认真讲起来的话，我估计今天这一次节目真的时间不够，你知道吧。这个其实挺复杂的。在无间道二里面呢，这个故事回溯到了这个无间道一故事发生，也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这个故事发生的之前几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陈永仁还不叫陈永仁，他叫倪永仁，陈永仁是他后来的名字。刘建明还叫刘建明，但是呢，无论是陈永仁、倪永仁还是刘建明，在《无间道二》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呢，都还算是少年，还没有成年。这两个人，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电影这里面啊，影片当中，尤其是香港影片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黑帮火并的这么一个故事。影片一开始一开始不久就是黑帮火并的情节。那具体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先不剧透。那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先不把故事的情节脉络给大家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以后就穿帮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先来聚焦，就是这个黄四儿黄志成这个人。关于这个人呢，因为实际上之前呢，我和何何烟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看过《无间道二》的。是不是看过《无间道一》我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没有看过《无间道二》。我说我这样建议你去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呢，你再决定我们介绍警察的时候要不要带上黄四儿。后来他看了以后，他很感慨，他说黄四儿太不容易了。好吧，那一上来先由何何烟来介绍，来谈一谈他个人对于黄四儿这个影片当中，悬疑电影当中的形象的警察形象的认知，好吗？ 嗯，好。就首先我看这个影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的烧脑，就是你在看过程中要不停的想到底谁是哪一派的这种感觉。然后黄色一开始就是这个影片开始就是他和韩琛在那边吃饭，就是感觉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吃饭，但其实其中隐藏了非常大的玄机，这个也是就是看到最后才能发现的。然后觉得黄色他就是看完以后真的是一生唏嘘，他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正义，他就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这种坏警察的形象，他不就是屡次犯法，就是为了保护来追寻自己心中的正义，就是他觉得正义是必须要属于警局，就是警察这一方的，但是用警察就是手中那些法律的手段又没法得到这样的正义，所以他就不惜来犯法，就是用不正义的行为来追寻正义，就他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牺牲了很多，比如说就不要剧透了。 可以剧透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影片已经上映很久了。现在在爱奇艺啊等等国内的一些个这个视频网站上能够很轻易的搜到这个影片的视频。虽然是黑帮片，就是反映这个黑帮火并的这么一个电影，这个在国外呢叫黑色电影，但其实呢我倒个人倒不认为无间道属于黑色电影。这当中呢，而且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血腥暴力的镜头，有一些，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夸张。对，它更多的它是一种带有点心理犯罪性质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说说无妨，没有问题。不然的话，呵呵烟你继续。 好的。就是我觉得这部影片里面，就是黄色他从头到尾就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态上的变化，就比如他一开始就是那个就是想要主动以身试法，不是就是用犯法的行为来追寻正义。他比如说他派遣那个陈友仁扮演的那个 陈友仁，对， 就是陈友仁去当主，就是主动潜入韩琛那边去当卧底。我们可以，我就是至少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这个决定还是有一点，可能是有一点 不忍心的，就是把这样一个大好青年就这样子耽误了他的青春。这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兼上司，也就是指责过他对于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还是有，就那个时候还是表现出一种心软的感觉，但他还是坚持就是把陈友仁给送了过去。然后并且就是在他的这些犯法行为暴露出来以后，他也是那种一开始是那种怎么说，死鸭子不怕水不怕烫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他的朋友兼上司就是因为他的原因死在了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当时是真的就是完全情绪崩溃了。我觉得就那一段非常的感人，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我也觉得就是从那一段开始，他就是彻底的就是坚定了自己要为警察来追寻正义的这样一种行为，因为他已经为此做出了太大的牺牲，他已经回不了头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那个呵呵烟对这样一个大叔级的隐幕形象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说实话啊，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在想，我说因为这么一个小妹妹，一个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小姑娘啊，对，一天到晚就在那看书啊，这个念书什么之类的，考试什么的，你要看看那个比如说加贺或者是阿布宽的加贺这么帅帅的这个警察大叔，也许可能还可以。但你要是真的像，因为像黄 sir 是一个他真的他这个他向我们展现的不是他的办案手法、不是他的高智商，而是人性。 对， 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很有震撼力，很有冲击力。但是年轻的朋友会不会能够接受呢？看起来呵呵烟还是很棒的啊。 没有 很地道。对这个形象理解，那好吧，也许有的朋友对这个案件不是对这个影片所反映的这起案件并不是太了解，那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不叫剧透，因为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电影已经上映很久了，好吧。正如刚才呵呵烟所说的，其实呢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案中案，或者说呢你看到的那个开始，我觉得这个影片大概演到70%左右，或者是到了3/4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就是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黄四儿作为一个这个警察高级督察，他在警局抽着烟，然后对面呢是一个黑社会老大韩琛，两个人韩琛在那儿那个狼吞虎咽的吃饭，他在那儿抽烟闲聊，聊他多年前刚当警察碰到的一桩案件，他的一个师兄，就是所谓的师兄他的一个前辈的警察被一名当时的一个黑社会的犯罪分子给杀害了。他讲这个的时候仿佛很随意，好像就是在说一个陈年旧事一样，直到最后他才提到，他说多年后他说我看到了那个杀人的那个人，在这个跟一帮马仔跟一帮小弟们在喝酒，那些小弟们就是倪坤的手下，他提到了这个名字叫倪坤，这是影片当中设计的一个角色，设定的角色是当时在香港尖沙咀非常显赫的一个老大地位的一个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头目倪坤。这个人已经上了年岁了，他已经基本上退居二线，那么打理家族事务的呢是一个他的二儿子叫倪永孝，记住倪永孝。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陈永仁，在这部影片里面他叫倪永仁，对，他是倪永孝的弟弟啊，就是黄四儿派到这个黑社会组织里面去做卧底的那个人倪永仁，或者陈永仁，之所以派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就是那个黑社会老大倪坤的私生子，正是借重了这种亲缘关系才可能会把他派进去，而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啊，就等于这个第二部把第一部的这个事情给解释了一下，说白了就是说圆了，把这故事给讲圆了啊，讲圆满了。OK， 那么在这顿饭之后不久，倪坤就被杀掉了，杀他的人就是刘建明。刘建明当时呢，只不过是韩琛的，香港人叫马子啊，其实就是女朋友或者是太太，这个叫 Mary， 也就是这个倪坤的太太妻子 Mary 的手下的一个马仔。 Mary 本身也是黑社会中人啊，她是个大姐大，她的老公她的丈夫这个韩琛是个大哥大啊，这两口子。这个影片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倪坤是被谁杀的，是被刘建明杀的。那么是谁指使的刘建明呢？就是韩琛的这个老婆 Mary 指使的刘建明杀害了这个倪坤，这个尖沙嘴黑社会的老大。所以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要记住，没有，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干的，所以众说纷纭。那么疑点就集中在这个韩琛的这个老婆 Mary 指使的刘建明杀害了这个倪坤，这个尖沙嘴黑社会的老大。所以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要记住，没有，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干的，所以众说纷纭。那么疑点就集中在这个倪坤手下的五大金刚，就是他的五个这个最得力的助手，其实也是五个自立门户的黑社会的老大。那么其中就包括那个韩琛，还有另外四个人。这四个人当然一方面他们也很紧张，怕这个倪家报复。不过更多的呢，他们是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干脆就跟这个倪家就分道扬镳算了。反正倪老大也死了，这个谁呢？倪永孝呢，也未必能够撑得住这个局面。那不如的话，我们就跟你拜拜了，我们就散了。散了的话呢，我们自己做生意。所谓生意是非法生意。一般来说呢，黑社会做的事情无非就是黄赌毒嘛，对吧？ 对， 涉黄涉赌涉毒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杀人呐、之类的这种犯罪行为吧，不法行为。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黄志成督察和他的那位同僚阿昌，他们呢作为警察就一直是在监视这个场面，怕这个事情失控。当然后来发现没有失控，倪永孝呢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是一个阿斗式的人物，他没有，他很厉害，他就是想方设法的摆平了这个局面，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尽管这个倪家呢，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倪老大的这个被害呢遭到了重创，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倪家的生意后来呢还是能够维持下去了。又过了几年，实际上倪永孝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他不可能够说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杀他就不闻不问，这件事情就过去，他肯定不会，他要报复。几年之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了，翅膀硬了，羽翼丰满了，于是他就开始他的报复行动。也就是说，别人不知道是什么人杀掉了他的父亲，而是他是知道的。最后呢，他拿了一盘录像带，当着黄志成督察的面，在香港的那个西九龙的那个警署里面，当着警官的面把这盘录像带放出来，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的确是韩琛的老婆 Mary， 当然韩琛自己并不知情。 Mary 指使刘建明来去杀害倪老大，而真正指使 Mary， 也就是 Mary 的幕后的策划人不是别人，正是黄志成督察。就是他为了解决这个黑帮，他为了替他当年被倪老大倪坤杀害的那个他的警察同僚报仇，这件事情像一个心结一样，几十年了，黄志成督察已经是从一名新丁，一个小巡警，现在已经成为了督察这样的一个高级的警务人员，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当年那个惨死的师兄。他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念的那句话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句话深深地印在黄督察的脑海中。他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所以呢，他认为就像刚才喝烟说的似的，既然法律拿你没有办法，你杀了人你可以雇个好律师，你找个理由，然后就或者是交点什么什么什么罚金啊，或者是什么取保啊，或者是什么买通个什么什么鉴定机构说你有精神病啊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你脱罪，最终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黄督察黄四儿对于法律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有疑虑的，他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够完完全全完整的去复制他内心深处真正的那个正义，那个正义的形象 是很难用法律来维系的。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采用了另外，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走了一条灰色的，他认为的伸张正义之路，已经不是那个执法之路了。因为警察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去做，要走程序。我们都常说，生活当中也会说，你不管你是跟警察打交道还是跟政府公务人员打交道，他们都会跟你说这件事情我们要走程序。对，但是黄督察认为走程序永远惩办不了像倪坤这样的罪大恶极的罪孽深重的坏人，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他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呢，他就找到了 Mary，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影片当中有很多谜现在也没有解开。因为实际上黄督察在和韩琛吃那顿饭的时候，两个人这个言语之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两个人仿佛是，就是实际上非常有可能让我们怀疑韩琛搞不好也是黄督察安插在黑社会的卧底。因为吃完饭的时候黄督察跟他说，你要走的话你不走后门吗？那他一个黑社会老大，你干嘛这么关心他？ 是的， 对，所以说明他和韩琛的关系也不一般。由于这层关系，他可能是某种场合某种机缘结识了 Mary。 于是他就对 Mary 利诱，也就是说他跟 Mary 做了笔交易，你的丈夫是黑社会的老大，但他不是真正尖沙嘴的老大，他要想当尖沙嘴的老大的话，那么得把倪坤干掉。对吧，我呢，我是要报前仇，我是要维护正义，我是要伸张正义，我是要求一个公平，我不能容忍杀人放火金腰带。 OK，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帮你，你帮我，仅此而已。他的这番游说，这番教唆，终于让 Mary 动心了，然后 Mary 就指使手下的马仔刘建明去把倪坤杀掉。这件事情后来终于被倪永孝得知了，于是倪永孝在几年之后开始了疯狂的报复。真的是杀了一户口本。 对， 就是除了韩琛之外，那四个老大全被倪永孝杀掉了。Mary 也死了。然后本来呢，他们肯定是要收拾黄督察，结果呢，阴差阳错把黄督察的那个上司，他的好朋友阿昌，也是一名警官，杀害了。所以，就是黄督察当时真的是内心深处可以想象他那种，特别是当他看到他的战友，他的同僚已经没有救的时候，他真的是 绝望了。 就是看到他当时就是在雨中嚎啕大哭的那个场面，就是他本来是要维护公平正义的呀，哪怕说他自己给自己讲故事，说你看我干的是坏事，我肯定是犯法了，我怎么能够指使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去伤害另外一个黑社会老大呢？但是我这么做是让他们黑吃黑，他给自己讲故事，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可是为之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不单付出了几条人命，这几条人命当中还包括他的非常要好的战友同僚，而且正如刚才呵呵烟所说，他把就是陈永仁，就是倪永仁彻底的给害了。倪永仁从此以后就作为一个，倪永仁是一个那么想当警察的一个想当好人的一个年轻人，朝气蓬勃，一个直男，对吧？结果就在这个黄督察的这个指导之下，他就变成了两世为人，变成了一个两张面孔的人。 对， 他在黑社会里面，他永远要扮演一个黑社会打打杀杀，到处收保护费，蛮不讲理，流里流气，但他内心深处他那么渴望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维护真正的社会正义的一个形象。可是不行，最后其实陈永仁也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无间道一》里面他被那个刘建明杀害了。 对， 所以就是最后黄督察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是呢最终帮了他的是什么人呢？是程旭，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最后香港警队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了结。对，了结就是说要维护香港的社会的安定，要打击，有效的打击各种犯罪，包括倪永孝所进行的这种有组织犯罪。所以后来 黄督察的上级跟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就是让世人知道香港的事情不是他倪家说了算的。 OK， 就这样，这种情况下等于就真的还是那个程序救了他，帮了他， 嗯， 仅此而已。虽然如此吧，但是黄督察其实我觉得也是个悲剧人物。 是的， 到最后他其实也没有控制住韩琛，他认为韩琛会听他的，韩琛根本不听他的。 嗯， 在《无间道一》里面他们两个人是死对头。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灰色的一个灰色的这个复杂的这么一个坏警察的形象。 嗯， 但是呢也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 嗯， 那么最后一个警察形象呢，简单的说说吧。 嗯， 就是《心理罪》里的台伟，他是一个警官，一个刑警队的队长吗？他是队长吗？ 嗯， 对。 嗯， 他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标配的一个中国警察形象，就是正直，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情。 对 啊，而且呢还有一定的亲和力。 嗯， 有时候还会像温暖的像一个邻家大哥一样。 对， 但是台伟也有他自己，据说啊有的读者特别追这个心理罪，认为台伟也有自己不能说的秘密。多年前他也曾经做过卧底。 嗯， 那么这卧底这段经历也让他怎么说呢，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他在做卧底的时候曾经亲眼看着他的另外一个战友就死在他面前，当时他是卧底啊，所以他就不能去伸手去这个去救他，去帮助他。 嗯， 对，所以就是在侦探小说里面，其实你看到这三个警察形象，你也会意识到警察形象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也不是那样的简单。因为我们展现的如果只是一些 logo， 只是一些符号的话，那就没意义了。 是的， 之所以我们喜欢这些作品，是因为他们展现的是什么，是人性。只有人性才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探究的愿望。 嗯， 好吧，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呢呵呵烟呢是第一次登场，所以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羞涩，内敛，下一次就不这样了啊。好吧，我们期待下一次。下一次我们说什么呢？下一次我们说说侦探推理小说中的凶手们。哇，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惊悚的话题。 嗯， 等到下个星期这个时间再见。那么下面呢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魔力 X 档案，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